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上午十点，而家由张敬之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指，统计调查结果显示，本港仍然有空间释放妇女的潜在劳动力，提高女性劳动人口参与率。张建宗发表网志指，法定最低工资的推行对于吸引妇女就业有明显效应，相比法定最低工资实施之前，女性就业人数增加了超过14万人，占总就业人数增幅超过六成。劳福局一直积极鼓励妇女就业，而在来年将会推出起步站兼职空缺转介平台，为完成课程的新来港学员提供职位转介和跟进服务，以及鼓励雇主提供更多兼职空缺给妇女等等。张建宗指，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字，香港人口老化带来劳动力萎缩，整体劳动人口参与率会由2014年的 59.3% 降至2064年的 48.6%。 劳福局和妇委会继续鼓励妇女就业。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文件指，中国通讯器材制造商中兴通讯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禁令，美国商务部将会对中兴通讯以及三间关联企业实施出口限制。路透社报道，有关限制将会在星期二开始实施，商务部会要求中兴通讯的美国供应商在运送任何产品给以深圳为基地的中兴通讯之前，需要先申请出口许可，不过一般会被拒绝。有关命令适用于全球美资企业，中兴通讯有权向商务部提出上诉。路透社在2012年曾经报道，中兴通讯签订合约，将多间美国知名科技公司生产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通讯硬件和软件运送给伊朗最大电信商。美国商务部其后展开调查。美国五个州同时举行总统初选，共和党德州参议员克鲁兹在保守州份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党团会议胜出，击败之前赢得多场初选的富商特朗普。他在缅因州的点票当中亦都暂时领先，特朗普就在肯塔基州有优势。克鲁兹是共和党仅余的保守派总统参选人，外界视他为最有力阻止特朗普代表共和党出战总统大选的参选人。民主党方面，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击败前国务卿希拉里，赢得堪萨斯州的初选。调查显示，桑德斯亦都有望胜出内布拉斯加州的党团会议。希拉里就在非洲裔美国人人口众多的路易斯安那州大幅领先。我哋转睇下天气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潮湿有雾，日间天气温暖。今个星期中后期显著转冷同埋有雨。现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1%。各位，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视听新力量。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Too 燕征联播。 地水火风空。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名卜上衣山。李居明妙论天下。Kumalakya Yen。 师傅啊，你永远都会出人意表嘅啫，你搞到我同阿美儿 B B 咧都好心急。究竟你当年响阿 Lam 架车里边播首乜嘢歌咁唔夹咧？ 啲听众第一个反应就话，系咪我哋买部新车嘅时候都要买嗰只唱片？佢哋永远都系 开光 开光。嗱，嗰个秘密咧就系听日嘅呢个戏曲一周嘅时间咧，就啱啱就公布呢件事， 系 就系讲出我第通常我第即系买架新车好或者换架新车咧，通常我都会买嗰只唱片我嚟做。 那个车里面的第一张唱片， 一定好得意， 是一只粤曲嚟嘅，就是那只叫做《客槽偷恨》，是白驹荣唱的，即系凉风有信嗰只。因为那只歌咧，就系听日我喺嗰只周度讲咧，就系、是、那只歌咧，你系删唔到机嘅。咩叫删机呢？即系你一播咗嘅时候咧，你系唔你几忙都咧都要听晒嘅。点解嗰只歌系咁？我就喺《戏骨一周》里面咧，系公开嗰只歌嘅秘密。嗰只歌有好多秘密，好多人唔知嘅。 哦，好啊。 咁所以听日大家听《戏骨一周》啦。咁、我又讲紧咁啊，林子祥咧就俾条锁匙我啦。佢话嗱，你咧就去何文田街，几多号嗰、那个位嗰度，咁你咧就可以去攞咗我部车去揸噶啦。咁佢如果你锡嗰部车咧。你慢慢揸啦，咁个意思暗示啊，即係俾咗我㗎啦、你明唔明啊？咁我就揸住条锁匙呢，就嗰阵啱啱攞车牌、即係佢几锡我嘅。即係大家就好少见面，但係当时呢就有两部电影合作，一部係《巨马自律星》，一部就係我《夜来香》。咁佢都鍾意夜来香嘅，所以佢要水，你諗下夜来香即係夜晚又香。好啦，咁俾条锁匙我就同嗰、那个即係教我啱啱攞车牌个师傅呢，就去到何文田街嗰度。嗰度咧就去到个个位嗰度，而先第一次邂逅到阿 Lam 最爱嘅一部车。嗰部车咧系一部法国，即系德国，唔系法国，德国 Renault 嘅一部小型嘅古董车。 雷诺啊， 嗰部车咧就阿 Lam 称佢有个名啊，叫绿仔。 绿仔， 绿仔，绿色嘅绿仔。咁我都唔会察觉得到绿仔同绿色嗰部古董车有咩关系啊？咁但係当我一諗起个八字嘅时候，我话好嘢。佢要水要木，佢成名喺个小胡子嗰度，佢架车都系绿色嘅。係咪掂啊？跟住佢个名叫绿仔，绿系咪又系木啊？ 系木 啊。仔系咪纸字啊？纸字系咪水啊？系人边系咪木啊？原来绿仔就系水木。 系啊， 原来呢部车就系佢最好运嘅车，而佢好运起上嚟，红起上嚟，哇！佢直成揸部车都啱个人。所以你谂下，即系点解个卧命学喺我嘅血液里边系完全发挥到作用咧？就好多无数呢啲咁嘅例证咧，去证明俾我睇，哦，原来系有呢、這个。玄学嘅，咁于是我就揸咗佢呢部车咯，揸咗呢部车之后咧，好运到不得了，好运到不得了。我本身都系要呢啲咁嘅水啊，嗰啲嘢啦。一揸咗呢部车之后咧，我就由沙田咧就搬出嚟美孚，住喺阿麦家嘅街尾嗰度。一住喺嗰度嘅时间咧，就哇就新丽城嘅奋斗房咧，就喺我嘅屋企嘅街尾。所以我夜晚食完饭有阵时好唔使食饭添，睇住拖鞋咧就去阿麦家屋企嗰度咧，佢老婆阿大家姐咧请埋我食饭添嗰阵时，系咁所以嗰阵时同阿麦家好感情嘅，即系耐唔中就成日去屋企。咁佢有啲咩名人去拜访佢啊，咁啊打个电话嚟，喂居明嗰个嚟搵得见啊，巨星啦咁嗰啲，咁我都有啲机会咧，即系逼入去啦。咁嗰阵时我系帮新丽城做宣传嘅，咁有一晚咧。就去到嗰边，咁佢就话：，哇，好邪啊！今晚咁咩事咧？咁、原来咧就嗰晚咧就系嗰日就翁美玲死。 哦， 咁佢就话啦：，哎呀，咁翁美玲嘅故仔可唔可以拍成电影啊？即系咁样一讲嘅时候，嗰道门砰， 哇， 一阵风。 咁 啊，麦家就即刻喺个台面度攞咗一个物中嘅法器，叫做毒蛊。一拍喺个台度震一震佢先，咁跟住就居明即刻谂一个。鬼故出嚟啦，咁就写咗灵气逼人嘅第一稿，度咗灵气逼人嘅第一稿，就揾阿于仁泰咧就嚟导演。咁当时于仁泰咧就啱啱喺另一间公司嗰度咧就俾人哋揾咗第二个导演，唔揾佢，嫌佢当时霉得滞。咁佢就过咗嚟，咁我哋唔霉啊，咁啊点样令到镇住你咧？咁即刻咧就攞咗一把。咁高嘅嗰啲剑， 三寸到啦。 嗰啲剑咧黑色嘅，叫不动剑，即系有我哋物中有叫不动明王。 系 哦，就将个不动明王剑咧俾个男咗喺身嗰度，男咗喺身嗰度咧就呢套戏就揾佢拍咁样。咁喺拍嘅时间咧，就当时大家睇佢唔起啊，即系于仁泰当时睇佢唔起，事后佢拍《白发魔女》系好多年之后咧，睇佢唔起，咁点咧就于是就求其揾个明星俾佢做。嗰陣時咧，嗰、那個好求其嘅明星咧，叫周潤發。 好求 點解？因為當時周潤發咧係完全嘅每一套電影咧叫票房毒藥 啊！嗰陣時當年 冇一套過千萬嘅，咁啊揾佢做男主角，揾阿葉倩文做女主角，咁啊揾阿葉倩文咧做李居明喎。 吓， 系戏里边 女版， 系戏里边就讲一个人系对另外好有兴趣嘅，咁即系就去学佛，学佛就点咧？就见到个佛像，就要就成日谂住自己变成个佛像咧，咁啊，于是可以修成圣果啦。佢我调转嚟，我对住个鬼嗰个照片，死去个人嘅照片，不断一谂我自己变咗去，变咗去，变咗去，即系变做鬼，变做鬼，咁睇下系咪真系我会变鬼先咁。咁嘅戏鬼啊，你明唔明啊？咁嗰个就系我嚟嘅，跟住咧就出去访问好多嗰啲灵学嘅嘢咁，咁啊将我嘅个人嘅本性嘅嘢咧，就摆咗落去一个外国嘅一个靓女嘅身上边。咁所以另一批人嘅叶倩文咧，其实就系李居明嘅女性版嚟。 哦， 咁然后就揾阿法仔做，咁咧就点知呢套戏咧一出嚟嘅时间咧就卖过咗千万，就破咗周润发有史以嚟嘅第一套破千万嘅电影，就系《灵气逼人》。 灵气逼人。 咁所以咧就即系事后几廿年啊，三廿年后咧，我喺录音室录佛歌嘅时候咧，撞到周润发。我同佢讲，我话喂，发哥咁啊，大家见到嘅时候就谂起当年往事咧，即系佢哋拍戏嘅时候嗰啲嘢啊，咁啊时候大家都有见面啦。我谂唔到佢第一句说话问我喺九龙塘再起层楼要几多钱？原来咧佢咧就喺即系佢间屋咧就大家都知啦，喺金巴伦道嗰度嘅。咁原来佢咧个屋企咧就每日翻工嘅时候啊，或者出门嘅时候咧，就必经我佛堂门口。咁我佛堂嘅重建，所以佢第一句乜嘢都唔问，第一句问就系、是：喂，你个佛堂重建要几多钱？咁佢原来佢嗰间屋咧都想重建。咁、 哦、 所以讲起嗰啲明星嘅嘢咧就几得意嘅。咁咧就有一日咧就另外有一个古仔咧就系讲咧就系个女嘅西医就揾佢睇风水。咁啊，西医睇风水通常系发生咩事要睇风水咧？考下你两， 我相信可能系 好生意， 医唔好病人咯，即系等啲病人投诉啊，甚至乎有意外咯。 喂，点解你林记咁醒 嘅？真系， 你一语中的，所以就系所有医生都冇人投诉噶嘛，出之有人要告佢。 哎呀！ 就话佢落错药医得唔好，咁都要告。咁、你通常嚟讲，我哋揾个西医医得唔好，我哋通常换第二个啫。你点会走去告人咁串嘅啫？系咪先？佢就俾人告。咁啊，走嚟话喂，可唔睇下风水？话你咩事啊？即系都识嘅。我话你咩事唔使睇啦，悭翻啦。唔系我俾人告啊，咁样。我话咁样啊，咁啊要睇下啦。咁我就当时就懒到死。笑乜鬼？ 唔自在啊！ 懒系啊，喺又俾你 在啫， 俾你 懒，你唔懒， 有咩人都爆我，因为冇乜钱收嘅嗰啲， 系咯，你都唔自在。 咁咧就咁，我喺个电话度，我话诶，你唔好搞咁多嘢。我话你攞个指南，唔系嗰阵时罗盘，即系冇手机，我讲紧廿年前 啦，系啦。 你睇下你 office 嗰个西南方，即系你个位里边摆啲乜嘢咁？佢一睇系个货仓咯，冇咯，货仓咪即系收钱啦。里边摆咩？我咪摆晒我公司里面嗰啲嘢咯，我话最多买咩？咁佢梗系药樽啦，因为点解咧？嗰啲咩咳嗽嗰啲咩咳药水嗰啲樽咧，嗰啲胶樽啊，咪一大堆咯咁。哎，我话你中啦，我话我啱啱你研究紧咧就系花樽同人嘅运，嗰阵时讲紧20年前，我话你肯定一样嘢就系你嗰啲药樽全部调转嚟买。 哦， 佢系啊，系第调转嚟摆，即系佢好多啲胶药樽咧，摆晒个大嘅胶袋，咁然后佢咪劈入去咯，劈入去嘅时候，全部嗰啲樽全部调转晒，我话你好简单，就将嗰啲樽全部调翻转佢， 等翻好佢， 系啦，冚即系向翻天，唔好冚调转，咁你又受到病人嘅尊重啦，你啲咳药水啊，人哋当你宝啦咁样，佢话就系咁简单啊，我话唔使收钱噶啦，你喐一喐得噶啦。佢自己喐咗之后，跟住嗰粒官飞冇咗之后，跟住红到而家都唔识我啊！ 哇！ 所以我话俾你听咧，其实香港咧最容易有是非官飞嘅人咧，其实系卖红酒嘅人。 啊！ 又全部等 分喺度噶， 所以卖红酒嘅人咧，而家咧慢慢受李居明熏陶咧，佢哋有部分 show 出嚟嘅红酒咧，都系唔敢瞓低嘅，因为点解咧？啲酒一瞓低咧就好大剂嘅，所以咧做 XO 嘅生意嘅人咧，个个发达咯， 因为全部打直 系啦， 系咯。 嗱呢个就秘密啦。所以如果人哋送 XO 俾你，你摆个柜里边咧，你千祈唔好喺个柜里边将 XO 调转嚟摆，摆翻正佢。另外红酒咧就最好系摆一啲。是睇唔到嘅地方，譬如你而家好多红酒柜噶， 系啊系， 等到柜边咯， 我都有噶， 系啊， 塞喺里边睇唔到，咁啊风水里面有一句说话啦，今日学啦，眼不见不为煞， 系、 见唔到就当冇， 睇唔到就唔系风水嚟噶。咁、所以咧，你就做红酒生意咧，你冇问题啊，你咪一样瞓喺度。不过眼不见不为实，你攞啲嘢冚住佢，唔好睇到，咁、就得噶啦。咁咧睇得到嗰啲红酒咧，就一定要 打动佢眼。 咁所以咧，就喺尖沙咀有一间好成名嘅酒楼咧，佢系学咗我呢一招啦，就点咧？佢喺后边加块镜添。加个镜嘅时候，嗰啲酒摆到嘅时候，咪 double 啊？ 系啊， 咁咪一辣酒摆晒度，然后后边一辣镜，系咪好多酒啊？全部都动起晒啊！ 好多樽， 嗰啲人食完嘅时候，个个都赞：，哇！呢间嘢好食，好食，就系好唔好食，就系睇个樽咋。依家翻嚟再话秘密你听啦。 好啊，好啊，好啊！ 猴年好戏一部接一部，新光中国戏曲文化黄金打造，李居明披站信心保证，大红袍海瑞斗严嵩，二度重演口碑再度，吴千峰、黄超群、陈鸿俊当红六柱倾力演出，何国荣友情客串，四月一日至三日，新光戏院只演三场，门票于新光戏院 Cityline 及通理琴行隆重发售，即刻嚟新光霸翻个靓位啦！ 冇头发， 有型有款， 又咪冇头发？ 阴公路咁 man， 点可以衰冇头发噶？ 要头发马上健康，摆脱甩头发烦恼。逢星期日下昼三点半到四点，诚意邀请发在生呈现健康有发，同郑启泰探讨头发问题，健康有发，男女都得，冇得甩，冇烦恼。 做 DBC 会员有乜着数？可以免费重温节目，优先报名参加活动，去皇后饭店、皇后饼店、Expoma 餐厅，同埋湾仔间冲数私房甜品，仲有优惠添。总之一个字，做啊，做会员啊！详情请参阅 dbc.hk。 同我跟住个男人， 同我跟住个女人， 冇问题。 他日出咗地铁 ，Roger。 他日 shopping 完又去 shopping， 目标食完饭睇完戏，落咗湾仔。 行得好快，就嚟甩 target 啦！ 行紧埋嚟，就让啦！ target 跑紧过嚟，死火，就让啦，就让啦， 让咗。 唔使查啦，想知我哋买咗乜？ 想知我哋去边度？ 逢星期一至五，一点到三点， 李嘉怡、郑启泰告示打到三号准时出现。 老板开紧馆，有咩事同我讲？ 我有唔同银行嘅私人贷款优惠，有身份证即批， 唔使啦。 咁信用卡啦，边间银行都得噶。 银行依家唔接受中介公司转介私人贷款或信用卡申请，未打去银行热线核实你嘅身份，我唔会将个人资料俾你噶。银行热线电话喺金管局、香港银行公会同银行网站都揾到，核实来电有热线联络银行，免受骗。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好啦，再提提大家啦，我哋咧今日呢个节目咧都系仍然系序幕嚟嘅啫，下个礼拜就会正式开始接大家电话噶啦，唔好太心急啊吓。 系啊，咁咧其实咧就都系讲翻嗰个电视节目嘅，咁啊有啲乜嘢咧就补充啦。 recap 咁我就腾先就同大家讲咗就系 樽啊， 系啦， 好紧要啊， 讲到樽啦，咁啊因为喺嗰个节目里边又提到个樽啊嘛，咁因为个时间太快啊，啲人话，嘿，我又唔信你摆个花樽会行运咁，咁原来个经历系咁样嘅。即系嗰个自来症系咁样，又发现有啲人系调转咗樽而出事啊！咁啊，当然你话讲紧啲皇帝咧登基嘅时候，第一样嘢就做花樽嘅，吓、就个原因就系佢受人尊敬，咁佢莫名其妙做花樽啦，咁所以咧就新光戏院就我接手咗之后咧，就好多内地啲艺人嚟香港， 系 咁佢哋咧即系睇下内地，我知名度都算唔错噶，咁所以你嚟真香港咧，个个都大师前大师后啊咁啦。咁咧，佢哋好可愛嘅，通常都會嚟咧，就即係我請佢食飯啊咁啦。佢哋乜嘢都唔問嘅，全部問風水。 咁梗係問你風水啦。 咁啊，尚長榮咧，即係大陸最勁嗰個經濟演員，做曹操嗰個咧，就即係好 nice 好好。咁咧就成團人嚟，咁咧就 乜嘢都唔问，就个个都问点样可以使到佢哋喺内地里面咧更受人欢迎咧，同埋嗰个艺术更好。佢有冇风水嘅咧？我就乜嘢都冇讲，我话你摆花樽就得啦。咁跟住佢话我个个屋企都摆咗噶啦。咁原来上场庙佢摆个好大嘅花樽，所以佢就成为咗最红嗰、那个。咁其他有几个冇出声嘅，即系几个冇摆到啦，即刻屋企里边肯定摆 系啊。 咁啊搞到而家啱啱呢个礼拜咧，就佛山咧就成个镇咧就。花樽缺，就全部嗰啲卖花樽啲铺头，啲花樽全部俾人买晒。咁咧就我而家上去想买多两个都冇。咁啊嗰啲乜乜网啲花樽咧，而家咧就全部咧就俾人系咁抢。咁你小心啲，唔知抢啲翻嚟，唔知会裂嘅就大镬噶啦。 系啊， 咁就所以就喺呢个节目做嘅过程之中好愉快啦。咁啊，亦系观众反应好好啦。咁啊，亦好多即系路边社嘅消息啦，就爆好多嘢啦。咁所以就即系几开心嘅。 喂，但我听闻你吓、想开套赌场嘅戏、喎， 唔系就即系有倾过话，可唔可以做一啲同赌有关嘅术数？ 我 就 系啊，会赢噶嘛。 我就话唔得吓，点解咧？如果呢个节目一做完嘅时间咧，啲人去澳门嗰度咧，咁咧如果赢到钱咧，就入咗我数啊。即系话我教嗰啲窍得咁啊，突然间嗰啲赌场，哇！嗰啲客个个都赢钱，咁咪好大件事。咁所以通常我哋风水师咧有一样嘢都几唔敢做嘅，阿美仪。不过即系今日爆开啊，爆今日心情好。即系譬如有一啲赌场叫你睇风水咧，其实压力好大。譬如麻雀馆叫你睇风水，咁 你 睇完啦。嗱，我曾经好多叫过我睇。但我都推嘅。 哦，点解啊？ 点解呢？因为佢梗係要整个局，就要斩到啲客即係周颈血㗎嘛。 喷住走。 好啦，咁你话系咪可以做得到呢？喺风水上一定做得到。但个问题就是、只要有一个客 好旺、 好旺，佢赚返你钱呢，咁嗰、那个麻雀铺或者嗰个赌场就打电话嚟同你讲数，咁你好唔得闲。 咁噶， 咁有阵时又唔可以做呢啲嘢，所以同赌场我唔睇嘅，所以你哋唔好叫我，好怕，怕到我点咧？而入葡京咧，即刻俾人嗰个镜头已经 focus 我啦。 哦， 因为我已经认得我噶啦，所以我唔可以赌兼埋得台噶，因为俾人哋留意我噶，因为嗰阵时大微信时代咧就已经系咁噶啦。即系总之一见李居明嚟就知道，哇！你睇住佢啊， 咁你都可以赌，即系唔可以赌耐啫。 个原因系因为我有讲破咗，就系一个赌场通常除咗会揾风水师同埋设计一啲古灵精怪嘢之外咧、一般嚟讲都搞埋嗰啲灵界嘢。 哦，系咩？ 喺美国嘅赌场，即系拉斯维加斯咧，系请印第安人去守护，唔系门口企印第安人，系企个你睇唔到嘅印第安人，大家明未？ 毛管动我 喺另一个空间。 印第安人喺嗰边嗰啲灵好劲嘅，同日本嗰啲和服嗰啲灵有得斗嘅。我哋喺日本就最惊和服嗰啲灵，夜晚三点钟起身就扯一声就着件和服嘅经过，经常会见到。我哋嗰阵时咧，即系经常去日本嘅时间咧，好多时咧，我哋因为大团啊或者系 send 车啦，即系阿头啦，咁啲导游通常就去个酒店就同佢讲数，嚟我帮你租咗几下个房，今日我 send 车嚟，你俾间好靓嘅房俾佢。咁要屈人啊，屈人俾间嗰啲总统套房俾我住。咁日本嘅所谓总统套房都得人惊噶，你瞓入去嘅时间咧系塌塌米，成间房乜都冇嘅。咁你瞓，佢仲要日本人系中意你咧，搞到你系瞓喺中间嘅。 得个利是啊，真系。 咁你瞓喺中间，四野无人，好似喺个大海上面咁样。夜晚三点钟，我哋啲老人家系三点钟又要醒一醒噶嘛。嗰阵时个厕所又要老远啦。哇，咁样。咁次次都话 send 车，就次次都俾间总统套房俾你。嗰啲总统套房通常平时冇乜人住噶， 都冰冰噶， 而且通常嚟讲咧就好鬼死得人惊噶嘛。咁啊，于是我就被逼用一招嘅啫。咁点样咧？就将只拖鞋调转， 真系得噶？ 你识咩？调点样调转？ 一个面一个底啊嘛。 唔系啊？ 点啊？ 即系嗱，你上嗰张床嘅时候，你个拖鞋咧个头系咪向住个头 方向 调转？即系你埋个床度坐一坐，坐一坐嘅时候， 内八字咁样除咗拖鞋。 嗱，你坐一坐，咁你系咪嗰只拖鞋咪个拖鞋头向外啊？ 系啊，系啊。 咁你又先上床，咁即系话咧，嗰个灵界就唔会顺住你拖鞋上嚟。 哦， 因为你拖鞋你顶住咗佢，咪变咗唔会向前咯。 原来咁嘅意思啊！另一个方法， 佢哋就反转， 系咯， 反转都系一个方法，但系冇我呢个方法最好。 哦，总之要内八咁样除。 嗱，你上嗱去酒店。 你惊呢你就一坐喺张床就唔好扑上张床度。坐喺张床度先。坐喺张床度嘅时间然后嗰隻拖鞋呢就变咗向咗外啦。咁然后你先上床。咁你隻拖鞋因为系向咗个床出面㗎嘛。咁就个磁场就唔系顺住上。就逆咗。逆嗰个时候呢个灵界呢都系个磁场嚟啫。佢去到你嗰个位嘅时间佢有样嘢逆咗佢 就 上唔到。 係啦就上唔到啦。 即系呢啲嘅迷信落啦即系补一句啦即系以上内容为迷信大家就 要。俾大家参考 嘅家长指引啦嗰啲。 要留意啦。咁总之赌场嘅风水呢我哋就唔敢睇嘅。咁、 哦、 即系但系我哋好鍾意去睇。睇咩睇人哋设计啲咩落去。你明唔明咁譬如我睇到个赌场呢佢呢就有个十二生肖。咁我觉得好鍾意喎。咁点解呢即係证明到我哋十二生肖即係呢一门嘅学问呢、 嗯、 即係有一个咁大嘅组长呢个十二生肖下面就十二星座。咁、嗯、即係话我哋继续有得捞咁解啦你明唔明仲要系最靓嗰个组长 整 个。呢个十二生肖喎。咁几好。咁即係十二生肖何来上面有咁多马骝咁多老鼠呢咁你十二生肖十二只啫嘛，咁十二只之外点解要整咁多马骝同老鼠啫？ 马骝同老鼠都系水、啊。 你而家开始跟我做徒弟识啦，咁就明白得到点解会有条龙上嚟啦？因为龙再加埋老鼠、哦、再加埋马骝咧。叫三昧水局叫新紫神三昧水局、 嗯、 一睇咁咪真係有幕后有师傅教囉。 係囉呢啲真定係人教。 咁所以有人就话可唔可以去呢、這、一个电视台就但係李俊明带住去破解晒所有啲赌场嗰啲风水呢咁哇你即係攞我条命即係哇一做完之后都唔知点算啦你明唔明即係等于你教我去赌场度讲风水喎。咁我问你啦老虎机咁咩含义老虎机， 咪咬你咯，净系 唔系啊？老虎系一个五行嚟噶嘛，人木嚟噶嘛。咁、 啊、 你要木火，你咪玩老虎机咪赢咯。你个江美仪蠢到死， 我未玩过老虎机、啊。喂，阵间我就过大香鳌，工都唔翻。 咁你即系 你埋我， 我真系冇谂过。 百家乐啊，即系百家乐啊，家字系水木，乐、 嗯、 就系快乐。百家乐即系一百个水木啊。林子祥玩百家乐咪赢钱咯、 哦，我哋 水木。 就输啦。 咁你唔要水木，咁所以根本嗰个游戏本身已经有个五行。咁、嗯、我如果喺电视机度公开咁样讲嘅时间、嗯，哇！突然间一啲头讲完，突然间嘣一声嗰度俾人哋狂赢老虎机，狂赢百家乐嗰阵时候，我咪大镬。 师傅，你而家爆咗出嚟， 系少少啫。 而家咁咪少少地嘛，你上嗰啲电视就好敏感嘅。 系啊系啊。 咁但系我都冇讲嘢啊。 系、啊。冇。 等于人哋话嗰、那个荷官啊，系咪叫荷官啊？ 荷官系啦，即系派牌嗰、那个。 买定离手 系 咩叫买定离手啊？买定离手系个五行喺度嘅，离手离、啊、开咗你个木，跟住佢揿系咪揿个钉啫？ 钉一钉啊佢， 嗰啲系金嚟噶嘛？佢成个局系有个五行喺度噶嘛？咁、 哦、 你买嘅时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唔同嘅五行噶嘛？你买一号同埋八号唔同噶嘛？买一二你系木嚟噶嘛？你买七八号系金嚟噶嘛？即系我只系撩晒啲问题出嚟俾大家知道，我唔破解啊、 嗯！ 我唔教大家破解，我只系讲俾你听，我可以去破解，不过我唔会破解。但系呢啲节目做落嚟嘅时候，我要向观众交代，我就要破解啊嘛。所以呢个节目咪推咗唔做咯、 哦。 我推咗唔做，但系你做呢个节目咧，就变咗有呢啲麻烦。所以买定离手，即系冇木 丁 丁金，唔叻你啊！所以跟住再 check 埋每一个赌场嘅老细嘅八字，同自己嘅八字夹唔夹？哇！如果知道佢边个月最弱嘅，你咪入去个赌场嗰度掠佢咯。所以又系有桥啊！所以全部跑马，即系我哋讲买马入赌场呢啲，全部都系同五行有关。所以知道咗我命之后咧，你系可以掌握到命运嘅问题。你掌握几多少？当一个波揿咗落嘅时候，有另一波弹上嚟，有因必有果。 冇错， 你食唔食得起先？你明唔明啊？如果我六合彩上个礼拜食唔食得起啊？你食得起，但系你攞咗个钱之后，跟住你老婆同你闹交，跟住所有屋企人都同你过唔去，呢样又系另一样唔好嘅嘢咯。你明唔明啊？有得必有失，有因必有果咯。所以有阵时啲嘢都唔好博懵嘅，博懵会出事嘅吓、啊。好，停一停先。 这个时候我一定揀无倦意的乐顺咳水，最紧要有精神作战。乐顺咳水化痰止咳，通鼻塞，唔眼瞓，有效舒缓痰咳、燥咳、寒咳，舒服晒。 要把心都要在下。 球妹，你而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 你不应该坚要我。